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风力较小，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注意及时补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西南风2-3级，气温14到18摄氏度。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7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当着悠扬的乐曲声响起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心中会有一股别样的暖流在流动。到底是一股什么样的暖流呢？在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要和大家来分享茶界中国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大型茶文化纪录片茶界中国的同名图书，书中的内容源于纪录片而不止于纪录片。在这本书当中呢，它是呈现了由于纪录片的篇幅和形式的限制，对很多茶知识、茶文化的来龙去脉很难详细讲解的这样的一个缺憾。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就是《茶界中国》这本书的主编，以及《茶界中国》同名纪录片的总导演刘佳先生。你好，刘导。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刚才呢跟听众朋友谈到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种暖流，谈到了茶，其实很多中国人都觉得是非常亲切的。 对，茶呢是一个很公共的话题，也是一个很世界性的话题。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茶界中国，今天呢在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要和听众朋友们聊的啊是一本书。那么当时的时候是怎样啊设计了或者说策划了茶界中国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 好。是这样，这个片子在2016年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们开始提案想做一部茶的节目，现在他们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就是茶界中国纪录片的主题音乐。我们当时在想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实际上一旦开始涉及到茶这个主题的时候，发现它很特别庞大，然后维度也很多，到底从哪个角度来做呢？因为从茶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属性来说，它有这种茶山匠心的茶人，然后上面还有更深厚的茶的文化，而且呢方方面面都可以涉及到茶。但是实际上我们给观众呈现出来的茶的纪录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实际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也走访了很多的专家去探讨这件事情。 然后今天呈现出来的《茶界中国》的这个节目的播出，实际上是我们把它归纳到一个最茶最本源的一个话题上，就是茶它实际上是个饮品 啊，茶是能喝的。 对， 嗯， 因为茶它如果不在水中泡出来，喝不到这个时候，它原则上它没有完成茶的原所有的使命。所以我们把这个纪录片定位成一种口感的一种追随，把整个片子的主角定位成茶叶的本身。 那么我们刚才呢听到刘佳导演把这样的一部纪录片《茶界中国》的内容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而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其实也特别说到了，这本书应该说弥补了《茶界中国》的很多缺憾，所以前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纪录片的内容，我应该可以理解成就是书中的一些内容，而又添加了哪些的内容呢？刘导给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嗯， 《茶界中国》这样的一本书，应该说是一套，因为它有两本，都是特别美的、淡淡的那种，天青色的枫叶。然后呢，里面的内容其实有一点点的区别。一本呢是《茶界中国》，跨越时空的茶文化；而另外一本呢是《茶界中国》，惊艳世界的中国名茶。这名茶是上，这茶文化是下啊，是这样的一套书。这一套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刘导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也方便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没有看到过这本书，或者呢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了解这样的一本书，好吗？ 嗯，好。是这样，这一套书呢，实际上一句话把它说的话，就是《茶界中国》这套书主要是在讲源于中国名茶原产地的茶文化的故事。它分为上下两册。 嗯， 实际上我们的纪录片呢只有十集，它的这个要是从纪录片的信息来说，它不会有这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变成《茶界中国》同名图书以后，在整个的这个编辑和这个写的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信息和新的内容。嗯，为什么呢？就是说它叫源于纪录片，又不止于纪录片呢？纪录片它是个影像艺术，而我们的书呢，实际上它里头这种写作的过程中，融入了更多是书籍的本身的严谨和信息量，而且呢，又把纪录片中的人物和故事放到这个片子中，这个书中来。 刚才刘导说的这一番话，其实我个人特别有感受。刘导，我跟您说一下，好多年前，其实我们的节目，我是在北京电台做健康节目很久很久的一位主持人。那么当时呢，我们电台呢就说呢，说哎，那个节目呢，因为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赞誉，而且觉得这节目里的很多内容其实对听众来说特别实用，所以当时就想啊，把节目集结成一本书。后来这书确实也出版了，叫做《有健康更快乐》。但是在集结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啊，可能听众朋友，不论是您听广播也好，或者说您看电视也好，您会觉得哎呀挺轻松的，然后呢在不知不觉当中，既呢解了闷儿，又了解了知识，然后又让自己有一种啊，因为你是享受不论是广播还是电视这样的一种愉快的感觉。但是我们作为编辑人员，当我发现刘总真的是，当我发现我觉得我把我这个声音呢，啊，重新给它编纂成书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呀，怎么这话这么多废话呀， 同感同感。 然后怎么这个内容前面说了，怎么后面还有啊。它一呈现成文字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特别啰嗦。然后文字那种严谨性和广电的这种大家的那种视听的感受是截然不一样的。当时真的不能叫痛苦万分啊，总觉但是总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事儿挺难的。我觉得您在把《茶界中国》呈现成同名的这本书，这套书《茶界中国》的时候，其实感受咱们俩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的。 没错，我跟您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片子在是去年的8月4号开始播出的。 嗯， 实际上这本书呢，在去年的4月份的时候，清宫出版社的这个巴编辑就找到我，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的宣传片，他觉得这个内容很好。主题也很好，就找到我说能不能把这个片子同名的书也同时在做。 嗯， 当时我可能就是觉得书没有问题，我们编得出来，信息足够，那我们重新去编了一本书。后来发现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工程，而且是两个都同样巨大的工程。 尤其是在做节目的时候啊，节目的信息量特别大，应该说又大又杂。你看，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不知道刘总你们电视片的情况，我们广播呢基本上是一分钟是270个字。 嗯， 那你想，如果是一个小时的节目，270×60，那字数特别特别多。但是如果从一集的节目当中摘出来啊，做成文字呈现到书里的内容，可能也没有几篇。我觉得这个量啊是 是一个，就可以这样说吧，我大概算了算，那么我们一集节目应该是几千字，但是呈现在书中也就三四页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要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听的这个配乐要去掉。 是这样啊，因为电视观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跟图书收看的时候它是体验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在纪录片播放过程中，它我们一个40分钟的节目，按照现在的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这种大信息量的这种影像的这种接收程度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场景，就是每一个场景大概都在三四分钟左右，因为太长了，观众就会觉得有点枯燥或者有点闷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您看刚才我说到了，广播和电视其实都比较杂，比如说您在拍摄一个镜头的时候，可能是茶农背了一个竹筐，或者说呢他背了一个什么其他的那种藤条筐，或者他穿什么衣服，其实在电视呈现当中都是有目的的，比如说那个时节正好是那个筐能够用的时候，而那个时节可能是那个衣服的颜色是当地人最常使用的，我们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吸收了很多的养分。而茶界中国，就比如说啊，惊艳世界的中国名茶这个上当中啊，你肯定不可能说这凤凰单丛啊，什么茶农背着什么样的筐，然后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去采的，在书中可能更多的是捡到挑拣的一些精华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也特别能理解啊，您说到的这本书它是源于纪录片而不止于纪录片。 因为在影像传播的时候，一个画面中它的影像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观众一眼看过去，颜色、细节啊，各种氛围它都能展现出来，都能够给观众一个信息的传达。但是书它是一个逻辑性很强啊，它是个线性的传递的一个过程， 而且它的展示还比较单一，它只有文字和图片，所以觉得编书挺难的吧？ 是花了很多的精力，所以片子在去年10月6号首播。在江苏卫视首播完了以后，书一直到了今年的这个清明节才出来，让这个周期跟做片子周期是一样的复杂的 啊。那当时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 因为解说词它只能够呈现一部分的，它是辅助于画面的，它不能作为线性的信息直接作为书来表达的，但是在成为书的过程中，这些解说词的这些内容只能作为一些梁架和一些骨架来出现，但这个书要丰满，要需要大量的知识、大量的常识，还要把原来画面中的人物的故事可能没有解说词，你从画面可以看得懂的东西，但在这个地方是要用有画面感的文字把它重新表述出来，所以这样的话，你想他这个就像重新做了一个，又做了一次这样的一个工程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内容啊，一个是书，另外一个是纪录片，内容应该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对不对？ 是这样哈。正好两个区别呢是相互互补的。我们在纪录片中呢，我们把人物的故事呢尽可能的简单化。因为大家是来看关于茶叶的纪录片的，不是看茶人的纪录片的。所以呢，在里面有大量的常识在纪录片中出现。尝试镜头包括怎么泡茶，很多当时我们在播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微博呀包括微信的观众反馈就是说，看完茶界中国的纪录片，觉得好像自己懂点茶了，原来买的茶可能是假的哈，但是在书中恰恰要把它反过来，就是因为书它要把更多的人物的故事展开，这样的话让观众依托的这个人物的视角进入到这个茶叶的尝试中来。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在这本书当中怎样依托人的视角把茶叶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展现出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样的几句话。味道是嗅觉到味觉的一场妙曼旅程，口感是一切妙曼的源头，茶水没有花，闻起来却淡淡的花香，没有糖，喝起来却是甜的，不舒服的时候喝一杯会使肠胃舒服，烦躁时闻了茶香心情也会变得舒畅，茶水就是如此神奇的饮品。 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茶界中国》，它呢是一套两本，在上呢介绍的是惊艳世界的中国名茶，而在下当中是跨越时空的茶文化。说到了不论是名茶也好，还是茶文化的书籍，刘总您有没有感受到啊？其实最近几年这样的书籍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论是纪录片的产生，还是《茶界中国》这样的一套书的出现，其实你们的竞争对手特别多，你找这时间不对。 当时做《茶界中国》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就可能面临到您刚才提的这个提问啊，就是说实际上很多人做过茶叶的节目，而且很多节目做得很好，我们的同行都做得很漂亮，也很精致。 传统的中国的文化，茶文化，那不是大家看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的纪录片和书了。 对，但是实际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这么多的纪录片，关于茶的纪录片，也有这么多关于茶叶的书，但是在我们做纪录片之前，我们做一些这个广泛的网络调查的时候，发现大家对于好茶这个概念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 好茶，去茶叶店你去溜达一圈，有的茶他卖80块钱一斤，有的茶他卖800块钱一斤，有的他还卖8000块钱一斤。而我知道有的茶拍卖80000块钱一斤的茶也有，那应该很多朋友都觉得价儿越贵就应该是好茶。 对，就是现在在茶叶的市场上可能是这么一种认知哈。实际上我在做这个纪录片《茶界中国》之前，我对茶叶的这个认知跟大家一样也是很模糊的。我当时想去做《茶界中国》这个纪录片，也是想通过做纪录片来梳理这个到底什么是好茶这样一个认知。 那我特想知道一下啊，刘总，您看啊，实际的纪录片您也拍完了，也播完了，《茶界中国》这书也出版了，然后您现在个人感受什么是好茶呀？小心千万别给自己挖坑。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在纪录片中我们实际上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什么是好茶，然后好茶就在什么地方，然后好茶是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流传的。 有些朋友一下就给了您这样的三个答案。什么是好茶呢？茶叶铺子里标价贵的那是好茶。然后这个茶在什么地方呢？茶叶铺子您能找到，怎么流传的呢？好多导购小姐拉着您来喝一喝吧，清凉解渴。 现在实际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去茶叶的市场去买茶，实际上大家还是很迷茫。到底是什么茶是好茶呢？实际上对于茶叶来说，中国的茶叶品种是相当丰富的，六大茶类上千个品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是就是您自己喜欢那款茶，就是对于您来说是个好茶。但是对于 喜欢， 对您自己喜欢，因为它有口味的问题，有口感的问题啊。而且实际上这个里面我们在做这个片子过程中，在进行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认知体系。南方的人北方的人他对于茶的认知也不一样。 我刚才为什么在节目里面提到了这个凤凰单这个凤凰单丛，我对这个茶的印象特别深呢，就是我知道潮汕人他们绝大部分的潮汕人啊，他们唯一喝的一种茶就是凤凰单丛。 凤凰单丛呢， 所以我就想这一种茶已经统治了一个地区，给我的感受特别深。 很多茶都在统治地区，我们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际上这个水土的体现很多体现在茶叶上。因为茶叶好茶主要它源自于原产地，原产地决定了好茶的绝大部分的这个我们叫它的这种品质和指标。 其实也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的水土，比如说用我们通俗点来理解啊，水土可能大家不能够理解，但是如果说 pH 值，有的地方它那土地就酸一点，有的地方就碱一点，有的地方这土质的这个重这种的这个元素含量多一点，而有的地方那种元素含量就少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老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已经喝惯了那种味儿了，如果让您换一个地儿啊，把这个茶树种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味儿肯定和换了地方种出来那个味儿是不一样的。 对，茶叶实际上它有四个方面能够把茶叶所有的这个 事情都把它涵盖进去。 四个方面。 对，第一是产地，首先最重要的是产地，第二是这个植茶叶这个植株的品种，啊，它实际上你喝到的不同的茶叶，它其实在来源于不同的茶叶的植株的品种。 哦。 然后第三个方面才是制作工艺，你用什么样的制作工艺来做？就是你能呈现出它能够体现出更完美的一种味道的展现。 嗯， 最后然后是品饮，你茶叶做得再好，你不跟水在一块儿喝不到吧，对不对？ 还是那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是地点对了，就是说种茶树的地点对了，品种也对了，这水不对，那完了，还是喝不出来那个地方的味儿。 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人喜欢喝单一门类或者某一种茶？ 嗯， 它跟水是有关系的，也跟它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您的意思就是说，很多茶叶它统治了当地人，如果当地人来到北京以后，或者是去茶没有国界，或者是去了更这个地球上更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也许再喝到那个茶的时候，即便家乡寄过来的，他也不会再有那种啊我只喝一种茶的感受了，是吗？ 嗯，那可能跟水有关系。 哦， 跟水有关系，因为不同的地方的水对于茶叶的口感还是有影响的。 哎， 嗯， 总说到这个香情，说到这个香音，其实也还有香茶，而这个香茶的味道，就是你从小到大你熟悉的哪种味道？ 没错，实际上我们现在筹划《茶界中国》的第二季的纪录片的制作，在这一季中，我们就发现了，实际上，能够影响我们生活的这种感受，包括我们的幸福感的，很大程度上来自你的味道，来自你熟悉的味道。实际上茶叶这种味道是很多人贯穿来的，而且我们通过一个调研发现，很多人到今天为止饮茶的习惯，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父亲。 那完了，下一本书就应该叫《舌尖上的茶叶》了，是吗？ 实际上是味道的秘密 啊， 应该是味道的秘密了。就是我们追求了半天的茶叶，包括历史上茶叶的贸易流转，包括它的变化，都是大家对于口感的追随。 我觉得您刚才谈到的啊，对于口感的追随以外，其实很多朋友都熟悉的这个鸦片战争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战争啊，其实也和经济的这个驱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的那些八国联军的所属国，他们就说了，说中国人太会赚钱了，丝绸卖我们那么贵，然后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白银啊都拿走了，然后呢这中国的茶叶也那么贵啊，我们的钱都被中国给拿走了。其实当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应该很大，那国外人对中国的茶叶也是有喜爱的。刚才咱们说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那么我们再来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的茶叶也是有这么喜爱，这么强烈的喜爱呢？ 从科学的角度讲，全世界的茶叶的原产地来自于中国。 哎，对 啊，就是我们也现在也通过很科学的方式找到云南的植物研究所的这种基因测序，发现茶叶在地球上已经有3500年了。但是很绝大部分的茶叶的这个基因排序来看，都是从中国出来的，而且主要从云南附近出来。所以当时只有中国会有茶叶，然后中国人会做茶，而且中国人是把它作为一个日常饮品一直在饮用的。但是后来西方的人到中国来后，发现了这种神奇的植物。因为它能够调节人的情绪，调节人对于饮食口味的很多的一些不良的东西的一些改变，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其实也就是茶多酚的那种物质，对我们的比如说你要是饮用茶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兴奋呀，睡不着觉啊，茶多酚的这个物质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是咖啡因，茶多酚它很多物质在形成。 对对 对, 对，在茶里面。对，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抛去茶叶不说，我们把这些化学物质都调配到一起，您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可能就不是那个大家想要的那个东西了，因为缺少了一点温暖的东西，缺少了一点植物水到你身中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体验的过程。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茶文化不仅仅呢是和品种有关系，是和这个工艺有关系，也是和我们熟悉的啊我们故乡的味道有关系。在《茶界中国》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跟大家来分享。国有界，茶无界，有界与无界间浸满全世界的口感，是属于中国的味道。

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千年匠心，万里寻根，讲述中国名茶原产地的茶界故事，这就是茶界中国。而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就是茶界中国这本书的总编辑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前面时间当中呢，主编刘佳已经谈到了《茶界中国》这样的一本书呢，他当时呢是怎么策划的，和同名的纪录片《茶界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而《茶界中国》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是想让大家从心里面能够感受茶的味道。那说到了这样的一套书啊，前面其实我们说到了这套书其实竞争对手很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应该其实已经不短了，五年到十年吧，大家对茶文化是越来越热衷。那么这本书呢也有它自己的特色，那么前面已经说了一部分了，除了前面介绍的这样的一些特色以外啊，刘先生，您认为这本书还有着什么样的特色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实际上这一本书我们当时在做纪录片和出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就是想正本清源，就想把茶叶最基础的概念能够把它用最浅显最通俗的方式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在茶叶的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偏深奥了。当然作为一个全世界流行的一个茶饮啊，实际上我们有数据调研，是全世界除了喝水以外喝的最多的饮料就是茶这个确实是，而且中国在全世界喝茶的这个排行中并不是排在最前面的实际上像全世界人均喝茶量最大的国家是土耳其 是土耳其。其实我一直以为是印度还有英国这样的一些国家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在调研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是土耳其 和他们吃肉有关系是吗？腻 可能跟口味有关系 啊。 所以我们在茶界中国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摄制组派到土耳其，可以看看他们为什么喝这么多茶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分成上下两册，实际上当时是有一个考虑的，因为纪录片是十集，但是书呢按上下两册走，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呢是惊艳世界的中国名茶为什么叫惊艳世界的中国？因为我们茶界中国不是简简单单讲中国的茶，是从中国的角度看全世界的人是怎么喝中国茶的。全世界对中国茶是怎么认知的？所以我们开篇的这个书中的第一部，就是第一部分讲的是正山小种为什么是正山小种？ 很多朋友都喜欢正山小种，为什么？ 因为正山小种是全世界红茶的鼻祖实际上我们影响中国茶叶影响全世界的很大的程度是因为红茶。 我私下打听一下刘导，咱不说品牌了，我经常喝的某某红茶，那是和正山这个小种有着关系的吗？ 正山小种是一个就历史上有很有传承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制作工艺的一个名字，实际上它只局限在武夷山桐木村桐木关这个地方，是它是它的原产地。而且我们这次拍摄呢还找到了原产地中的原产地，就是在桐木关中的马宿地区这个地方它的海拔它的这个东西都跟就是其他的地方有很大的区别，而且现在还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它那个地方的从茶叶茶青开始采摘的时候它就已经区别了。就是正山小种我们在这个片子中也会讲到，就是你喝到正宗的正山小种都有一个很强的桂圆味儿。 那完了，我喝那袋泡的某某红茶是没有桂圆味的 不是正山小种，因为正山小种它是要靠烟熏的，它有一股淡淡的这种松烟香 但是有一个问题它之所以叫红茶正是因为它的发酵工艺还有它们的一些制作工艺都是比较相似的。您刚才说到它这种淡淡的这种烟熏的，是只有正山小种这个红茶在制作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道工艺，还是说其他的红茶也都有呢？ 正山小种的淡淡的这个松烟香是正山小种的独有的一个标志性的味道而且呢，正山为什么叫正山，只有在那个原产地 采下的这个茶，这个毛茶去做的这个红茶，经过烟熏工艺以后，咱们叫正山小种。 嗯， 所以呢，这个正山小种放在开篇的第一个讲，实际上就表明，曾经有这么一个茶叶，从这个福建的闽北的山区开始走向全世界。 哎，刚才啊，您说到了啊，中国茶走向全世界，我也说到了，我其实也喝过一种某某牌的啊，特尔泡的红茶。其实我发现啊，很多的国外的这些茶叶或者说茶叶的饮品当中，红茶是流行最广泛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啊。那么为什么会让普通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国外人为什么不喝比如说绿茶？其实金骏眉也是现在很多朋友都追捧的一种茶，为什么红茶对于他们来说接受程度要广泛那么多呢？而其他的茶他们可能接受的不是特别多呢？ 嗯，这个因为这个本身这个话题呢有很多的争议哈。 嗯 啊，依照我自己的这个看到的资料和 咱今天节目就说自己的感受， 这个实地去调查来看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中国的自己就我们国内从历史上是不喝红茶的。 对啊， 都是喝绿茶的。 对啊， 嗯， 而且像那些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的这些功夫茶什么的，那如果你要是翻一翻这大内的记录里面，恐怕人家不喝功夫茶，很少很少有。 嗯，功夫茶历史上是因为那个它属于叫清茶类，嗯，就是啊，但是红茶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发酵的品种。 嗯 啊，而且发酵完了以后呢，它实际上它这也是后来在运输过程中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能够在长时间运输过程中， 啊， 能够保持它的一个茶叶品质和口感的这么一种方法。 我想可能也正是比如说如果是新鲜的中国茶，比如说弄点明前的龙井，你这一道上运再受热，那 估计到那儿也快成红茶了。 肯定成红茶了。 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加上这种烟熏，因为麻苏地区很潮湿，茶叶需要干燥，需要快速的干燥，发酵完了以后，在这过程中它用烟熏的方法快速把它干燥，所以里头就含了这种烟熏味儿。所以这种烟熏味儿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口感体系或者口味体系中是不常见的， 嗯， 但是在西方的这个口味口感体系中，它是一种比较熟悉的味道。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也谈到了像英国的红茶文化、印度的红茶文化，还有法国的红茶文化。我外国朋友更多喜欢红茶。 对，为什么呢？因为在泡饮这个过程中，红茶它出汤快、颜色深，这一点很像他们以往喝过的比如说红葡萄酒啊、咖啡类似的东西。 哦， 所以它这个呢就又符合当时人们对于茶叶的认知。所以当时尤其茶叶呢，当时运输的问题，原产地的问题，它到国外以后它的量是很少的，所以在当时茶叶是很昂贵的。 而且后来东印度公司他们把茶，中国的茶树那时候有很多植物猎人啊，然后运到国外以后，在英国本土好像也不能种植，应该是在印度然后种植的茶叶然后提供给英国人。 对，有这么一段故事，就是讲的福琼嘛，对吧，实际上他的茶叶也不是从福建带过去的，他实际上是从安徽带过去的。他把它放到这个印度，现在就是我们的大吉岭地区。实际上就是翻过了我们的喜马拉雅山啊，他找到了，实际上他是个植物学家，他很知道一个植物的生存对风土的要求，所以他去找类似跟中国的茶叶产区类似的湿度、土壤、 纬度、 高度啊， 纬度 啊，找到类似的地方，然后去移植它，移植它。当然移植完了以后，他也发现，但光茶叶出来和能喝到的茶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他要找了很多人过去来做茶。来做中国茶。 他其实如果要说这个红茶和这个明前的龙井比起来，那红茶的工艺要比明前的龙井的工艺要求的我觉得相对的啊松一些。所以国外的这种红茶文化普及也是和它的制作工艺相对的不是那么繁杂，容易操作一点有关系。 在我们的片子中大家可能看到了肯尼亚。肯尼亚这个产茶哈，这个，他们采茶的概念，很多片子看过片子的观众都对这点印象特别深，就是肯尼亚的采茶不像我们这样掐牙尖很仔细的采，他们就在里头抓完就往后面扔啊，这些我们这些这黑人朋友就是这么采茶的。但为什么？因为对于西方来说，它叫红碎茶概念，它不需要叶形，它只要把叶子全部打碎了以后发酵。然后能够快速出汤，他就觉得很 OK， 他要一个口感的标准。 对，但是在中国呢，这个色香味俱全呢，不仅仅是对饮食的要求，同样也是对茶叶的要求。 对，我们中国对于茶叶的这种品质的要求，它要求采下的叶子的形状，这个每次什么时候采，采多少， 然后做的过程中怎么去做，它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 哎，刚才我们仅仅说到的啊，是这个茶界中国上当中关于名茶。其实如果大家看了茶界中国的下啊，这个茶文化，采完了以后拿了这个水啊去冲了以后，那绿茶您就要用透明的这个杯子来装茶，是为什么呢？你要看到那个叶子完整的形状，然后在水中慢慢的舒展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要看到这个茶汤啊，从本来是透明的这个清水到慢慢的那种绿色，那种翠绿色的那种感受。但如果你喝的是其他的茶的话，可能这杯子就不需要是透明的了，唯有绿茶对透明的杯子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哎呀，中国的茶文化说起来好几千年了。 这个看来刘山还是对这个还是仔细的了解了很多东西。 我是仔细的看了茶界中国。 我们在这本书里头，实际上因为是纪录片的团队和导演做的这本书，所以呢这个书呢也是可以看画面的。 对 啊，可以看画面， 教大家怎么看画面。 对，我们在这次这本书中呢跟这个清宫出版社也做了一次这个像小小的创新，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精美的镜头，只是把它截了图做成插图放在这个书里呢，当时我们跟我们的编辑就团队讲，就感觉有点可惜，能不能让观众，大家不都有手机吗，能不能让我们的读者在一边看书的时候还能看看这画面是什么样的。 对啊，文字和图片虽然美 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截了很多的当时片子中最精美的画面，然后呢在这个书中的有些图片旁边是有二维码的，如果你在看到这儿，看你二维码，打开你的手机扫一扫，然后马上这个画面就呈现出来了。 比如刚才刘家刘总就说到了这个正山小种，那么在这本书刚才我们说到的茶界中国上惊艳世界的中国名茶当中啊，就有正山小种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视频，是看了以后我们自己能做了吗？ 那做的只是说仿照他的方式去做，肯定不是看小丑。但是这个呢，通过这个方式，就刚才讲到茶叶，中国的茶叶除了可以喝以外，它有很强的观赏性。就刚才刘莎说，在这个现在大家都在喝明前的这个绿茶啊，尤其是龙井，放在玻璃杯中泡啊。然后先倒一半水，然后泡完上再倒一半水，让它让逐渐展开。 对，而且水温绝对不能是您泡功夫茶那个100度，您最好是80度左右，对吧？我看这书看得挺全的吧，刘总现在感觉。 但拿这个手机你扫到这画面，你就可以看到第一次看到这个龙井茶在杯中是如何翻滚，怎么展开的，茶汤是怎么一点渗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想这本书呢，也是从更大的这个维度，让我们的读者能够就是体验到这个我们当时从摄制组也好，从编辑书的这些作者也好，大家的一种要传递给大家的一种比较好的一种愿望。 我觉得呀，这样的一本书《茶界中国》是茶界中国整个的这个摄制组掏心巴肺的，恨不得想把所有的关于茶的，什么叫好茶，茶的文化，怎么去品茶，怎么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暖流当中的中国文化的传递，是他们在这本书当中的努力呈现的一个目标。真是恨不得把所有的内容都装到这样的并不是很厚的两本书当中，不仅给大家预备了文字图片，还给大家预备了二维码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啊，是《茶界中国》。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茶界中国》这本书的主编以及同名纪录片的总导演刘家先生。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套书，其实应该说在目前啊销售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很多朋友都感受到了刘导您和您的摄制组对大家的这样的一份心意。那么在这本书呢，不仅有文字有图片的享受，更有这样的一些视频的享受。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内容，我们刚才其实反复说的它是两套两本一套的。那么第一本书呢讲到的是名茶，第二本书呢讲到的是茶文化。但是刘导 这两个内容其实我觉得十本这样的书都是容纳不下的。 是的， 所以这本书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对不对？ 对。 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删减的？哪些留下，而哪些又去掉了呢？ 实际上从我们做纪录片一开始，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特别大的选择，因为中国的茶叶品类太多了，所以到包括我们做书的时候呢，我们在选择这些什么样的茶叶的品类放到这本书里来，我们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选择的。我们都是选择一些，第一，要么就是一些像正山校种这种在茶叶历史上特别有价值的这么一种茶叶，要么就是大家比较模糊的，比如说什么是古树茶呀， 古树茶， 对，大家现在说一说什么古树茶就觉得很昂贵，古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地方的叫古树啊，然后包括岩茶，大家现在比较热门的和岩茶大红袍、肉桂、水仙，对吧， 好像现在拍卖的那茶王经常都是大红袍， 那他是从哪来的呢，都是什么人在做呢，他好茶都在怎么做出来的呢，所以都是选择这个，包括后面讲到一些大家现在比较就是整个就大家从茶叶认知上目前比较关注的一些茶叶品种，比如说凤凰单丛 啊、 太平猴魁，像这个安化的千两茶，就所谓的黑茶，对吧，然后还有大家天天北方人特喜欢喝的茉莉花茶，实际上大家从来不知道茉莉花茶是怎么做的。 还有一个词儿说茉莉花茶，那香片说的就是茉莉花茶，老北京 对 啊，一说喝点盐盐的香片， 很艳。茉莉花茶，实际上我们在拍茉莉花茶这一集的收视率也是相当高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第一次看见哦，茉莉花茶是这么做的。 我一直以为是先把茶叶做好了的过程当中啊，或者同时再把那茉莉花一起炒制，所以才有那么香的茉莉花味，是吗？ 实际上我们这次拍摄的茉莉花茶是在广西的横县。这个横县不产别的，就产茉莉花。 茶呢？ 对，它的茶做好了茶以后，茉莉花要一遍一遍的跟它叫阴制，跟它拌在一起。要阴九遍才能是最好的茉莉花茶，所以你喝茉莉花茶的时候，你在茶叶里是看不到茉莉花的，但有茉莉花香。 所以其实我还喝过，我也不知道我喝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洞顶乌龙，我喝那个洞顶乌龙里面有槐树花的香味，也是这样的制作的，是吗？ 那还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我们刚才讲茶叶它神奇就神奇在你看不到花，但是你在喝的时候，你的味觉和你的嗅觉，你真能够感觉到花香， 没错， 而且你感觉到变化，对吧？ 所以 各种变化， 在茶界中国惊艳世界的中国名茶当中，就找了这样的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或者是大家感兴趣的茶，但是其实这样的大家感兴趣的茶和我们传统的中国十大名茶还是有出入的，所以其实这取舍也挺难的。 因为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给大家建立一个我们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去梳理一下对于茶叶的认识。这本书呢，我是希望就是大家在读的过程中还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信息。 怎么个实用法？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对这特别感兴趣。 就是反正你看完这本书，你在跟别人聊茶的时候，你的话题是比较多的。 我看完这本书啊，我觉得在跟别人聊茶的时候话题挺多的，但是我走进茶叶铺子呀，真假难辨，其实有的时候买茶也是需要一些功夫的。 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买茶叶都要先喝一口，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它起到最重要的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喝这个茶啊，在这个基础上你去辨别它是不是来自原产地，它是不是用一种比较扎实的工艺来做的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在书中都有介绍，大家看完以后摸索了，因为也有图片还有视频，我相信会帮到大家的。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可能谈到的更多的是茶界中国这个惊艳世界的中国名茶这样的一本书。其实啊，在茶界中国跨越时空的茶文化当中也有好多特别有趣儿的，那么同时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内容啊，呈现这当中。不过还是那个话啊，茶文化中国上下五千年，茶文化也有几千，也占了几千年了，占了很大的一段比例了。所以这个书又不是非常的厚，怎么个取舍？哪些文化保留了，而哪些文化被删除了呢？ 没有被删除，我们 在这本书当中没有被呈现。 对，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这样，现在我们是上下两册，在下册中，我们的名字叫《跨越时空的茶文化》，然后这个名字当时取出来，就是告诉大家，它有历史，还有未来。而且这是时间的跨越，还有空间的跨越， 所以我们就把基本这个从讲到茶叶的传承流转丰富的中外茶文化都把它放在下册中。 嗯， 就是你对中国茶的了解不能仅局限于从中国的角度了解茶，而且要把格局打开，看到全世界大家对于茶是怎么认知的。 嗯， 所以在我们片子中也会比较完整的体现到底日本的茶道是怎么样的。 日本的茶道是中国唐朝茶道的一个延续。 对， 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我们现在是冲茶，而日本可能更多的见到的是煮茶，那是因为在中国唐朝的时候不太具备能弄那么新鲜的这个茶叶的一个水准。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像现在一样啊，比如说绿茶追求那么漂亮的叶子的颜色，抹茶其实就是茶叶汁儿。 可能比这个要复杂。 对，是比这个要复杂，但是碎了的茶叶的沫子。 对，日本它实际上日本的茶道跟咱们宋朝的点茶的工艺是很像的。 嗯， 当时的中国人喝茶也是这么喝的。 嗯， 啊，把它磨碎以后，然后去大众这种朋友来看，所以才会有展。所以我们在这个下册的书中也讲到，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会收集这个展， 啊。嗯， 说这个建展然后到日本的这个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展，为什么现代人喝茶不用展。 嗯， 所以包括在整个饮茶的过程中品饮的方式的改变，形成了它的个茶具茶器的这个变化，都是一整套的在变化。 那其实说一个小插曲啊， 嗯， 我看到很多去日本旅行的朋友，其实最近几年啊，很多朋友都去日本旅行， 嗯， 啊，说日本保留了中国很多特别传统的东西，说怎么到咱们这儿变了味儿呢？我想跟您说，如果您翻一翻《茶界中国》这本书，或者您去看看《茶界中国》的纪录片，或者您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历史的记录，并不是说日本的东西就真正的保留了原汁原味，而是中国的茶文化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做变化，而日本其实它只是截取了中间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如果说啊，唐宋的茶文化在日本可能会有很多的保留，那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的。而如果说人家那儿特正宗，那我觉得我要给您打一大大的叉了。 现在实际上也不是正宗的问题，实际上因为各自的文化和各自的生活习惯， 嗯， 它影响了各自的对茶叶的理解。 哎，没错没错。其实再展开一点说一点点题外话，很多朋友去过日本就说日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唐宋唐朝的时候的这个木建筑啊，你看人家保留的多好，人家古建筑，说中国的这些什么，比如说中国很有名的这些木建筑啊，然后说中国的这些都歪歪扭扭的快要塌了。在这儿也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补充，日本的那些唐朝时期的建筑日本一直在维修，一直在比如说把旧的木料替换下来换新的，而中国的唐朝的那些木建筑啊，那么一直都用的是以前的那些唐宋的时候的材料，只做了简单的维修而没有换材料，所以是有文化差异的。我想这个话放在茶的这个茶界中国也是一样的。 嗯， 不同的流传方式。 是我们在这个片子中曾经也做了一次比较，就是恩施玉露，因为日本也有玉露。 嗯， 我们中国的湖北恩施地区也产玉露。 嗯， 我们把两个玉露跨时空放在一起来对比。 嗯， 就是到底两个玉露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了解一下。 然后让日本的比较这个知名的这个品鉴师就把两个玉露同时喝，告诉他有什么不一样。 嗯， 发现日本人对于茶的理解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嗯， 虽然茶都是从中国这个流传到全世界，但到日本以后，日本人他喝茶的习惯更偏向于这种鲜爽，但是呢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口味可能就有点新奇，就是它有一股草味儿，它没有茶叶的香味儿。但是日本人他就喜欢这种鲜爽的味道。 那日本人对这个回味有要求吗？ 日本茶的泡茶的像玉露这种茶泡茶的温度比我们低，他们60度就泡了， 所以 他不能泡，因为我们按我们这种泡茶的温度下去，估计那个他的玉露直接就烫黄了。所以他要喝这种鲜爽的味道，这是日本的口味，包括他的可能这种认知文化认知，综合起来形成了对茶叶的一种认知。 嗯， 这跟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这里头不存在谁是好的谁是错的谁是对的谁是什么样的，只是说因为不同的地域养育了对茶叶的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发展的变化。 没错，我觉得刘导您刚才说的这话特别好，因为不同的地域养育了我们不同的认知，所以呢还是您在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什么是好茶，您只要喜欢就是好茶。 对，每人心中有一杯茶。 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关于茶界中国这样的一套书啊，刘总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要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吗？ 我是希望呢，就是实际上茶叶这个事儿呢，本身并不是看上去很复杂，也不复杂。如果你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饮品，然后从这个杯中去体验它，去感悟它，我觉得是很容易感悟到的，就是实际上你相信自己的舌头，